希伯来书第六章。因此，让我们搁下论基督的初级教理，而努力向成全的课程迈进，不必再树立基础，就是讲论悔改、死亡的行为、信赖天主及各种洗礼、复受、死者复活和永远审判的道理。如果天主准许，我们就这样去做。的确，那些曾一次被光照、尝过天上的恩赐、成了有份于圣神，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及未来世代得能的人，如果背弃了正道，再叫他们自心悔改，是不可能的，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钉在十字架上，公开加以领入。就如一块田地，时有雨水降于其上，时受润泽。若出产有益于那种植者的蔬菜，就必蒙受天主的祝福；但若生出荆棘棘藜来，就必被废弃，必要受诅咒，他的结局就是焚烧。可是，亲爱的诸位，我们虽这样说，但对你们，我们确信你们将有更好的表现，更近于救恩，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，甚至于忘掉了你们的善功和爱德，即你们为了他的名，在过去和现在，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所表现的爱德。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表现同样的热心，以达成你们的希望，一直到底。这样，你们不但不会懈怠，而且还会效法那些因信德和耐心而继承恩许的人。当天主应许亚巴郎的时候，因为没有一个比天主大而能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：我必多多祝福你，使你的后裔繁多。这样，亚巴郎因耐心等待而获得了恩许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以启示做担保，了结一切争端。为此，天主愿意向继承恩许的人充分显示自己不可更改的旨意，就以启示来自作担保，好叫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，因这两种不可更改的事，在这些事上，天主绝不会撒谎，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，去抓住那摆在目前的希望。我们拿着希望当作灵魂的安全而又坚固的锚，深深地抛入帐幔的内部，做前驱的耶稣已为我们进入了那帐幔内部，按照墨基色德品位做了永远的大司祭。